免怨叹，一时落雨不免胆寒。哪通失去希望，每日醉茫茫，无魂无体，亲像稻草人。人生可比是海上的波浪，有时起，有时落。好运歹运，纵马照起江来行。三分天注定，千分靠打拼。天注定。